心灵还会颤抖。再大的风雨，我和你也要向前冲，永远不回头。站在狂风的天台，一望无际，这一座孤独的城市，在天空与高楼交界的尽头，谁追寻空旷的自由？阳光铺满这一刻喧嚣和冷漠，川流不息的人游荡在街头，谁能听见谁的寂寞？找一个人惺惺相惜，找一颗星星 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，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，伤了又怎样，至少我更坚强，我很坦荡，未来的你会懂我的疯狂。 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，不知道是因为考点就在我读书的高中，还是因为当年爸妈对我特别放心，所以高考那两天半哈，我都是自己走路去的。那年的天气并不算热哈，不过学校门口密密麻麻都还是望眼欲穿的家长。在那一年，我暗暗地许下了一个愿望，将来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，我可不会这样等着。但谁知道呢？也许真的到那一天，我也会变成曾经自己觉得最不想变成的我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听张惠妹《空中的梦想家》。